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《北斗》，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没过多久，老袁的话就得到验证。 下一个， 站住，篮子里什么呀？ 这我们刚买的鸡蛋啊。 先看看看。哟，这鸡蛋挺新鲜啊，走吧。 谢谢长官。 下一个。 城门比平时多了几倍的巡哨，看见个人不分男女老幼都要拦下来，连篮子里的鸡蛋都没放过，掀开红布一个个看，顺手拿走两个的那叫厚道。要是有人贪心不足直接端走一半，那提篮子的人也只能暗自叫苦，不敢有半句怨言。四老爷是本地人，知道规矩，没等棺木进前，人就先迎上去，打着笑脸给几位巡守一人一个分红。点点分红分量还不轻，对方的态度自然也好不少。 吃酒钱几位长官不要客气。 出殡呐？ 是啊，我们是官家的，先父官德胜也算奉天城的士绅，鄙人排行第四，几位兴许记得。 哈，原来是关老爷子的官家，我们自然认的。您就是那位百算百灵的关四爷吧？ 四爷，我记得您，上个月我媳妇儿去找您算过，回来说您可灵验了。 四爷，你也给我看看。 几位，几位，这棺木里躺的是我家二嫂，前几日疾病去世，正好今日吉时，我们得把人送去下葬。几位长官若想算卦问事，可等改日上门，我官司一定开门相迎。 四爷，不是我们要为难您，这几日出了大事，闹得满城风雨，我们奉命堵在这里，见人就搜，这就是棺木，你也得让我们看一眼。 那是自然，棺盖都没有合上呢，这棺木未到坟前不能落地，劳烦您几位都来帮把手。 众人合力挪开棺盖一角，一张惨白惨白的面容映入眼帘。甭管何氏生前有多少姿色，这死后的仪容任谁看了都瘆得慌。几个巡守也不想多看，匆匆扫一眼就当交差。 行了行了，赶紧盖上吧。 谢谢长官。 四爷，给您提个醒啊，现在夜里宵禁，您得赶在申时回来，不然啊可就得在外头过夜喽。 多谢提醒，多谢提醒。走。 四老爷给他们拱手道谢，赶紧带着众人和棺木出城。按理说何氏一个弱女子不算沉，再加上棺木八个人抬也还算稳妥，可不知怎么的，八人总觉得这棺木比以往他们抬的任何一具都要重。 这棺木怎么这么沉啊，该不会是有什么冤情吧？ 其中一个抬棺者忍不住嘀咕一句，话被旁边的四老爷听见了，心里一抖，禁不住催促他们。 咱们走快点，赶在宵禁前回去，官家还有酒席等着诸位，你们可得把这棺木抬稳当了，千万别落下，落棺不祥。 坟地是早就选好挖好的，上山落棺倒也顺利，只是到了上香祭拜时，那香就怎么都点不着。正好又逢天色突变，眼看晴空万里，顿时乌云滚滚，马上就要有一场暴雨。四老爷又急又恼，真怕赶不回去，得待在这坟地里过夜。等会儿撞鬼还是其次，反正都是自家鬼，这一大群人一夜的开销可就又要翻倍了。这时老袁出声了。 四爷，您先带着人回去吧，我可以在这里守夜，这土也由我来封。 那你住哪儿睡哪儿，吃什么呀？ 嗨，我身上带着干粮，前面不远处有当时我给老太爷守夜时的草庐，足够遮风避雨了。 啊，那就有劳你了。等你明日回府，我一定让大哥他们给你好好准备酒席犒劳。 您客气了，都是自家人。 是是是，你说的对，都是自家人。那我带着大家先回去了。 哎，这就快下雨了，四爷您路上慢点啊。 哎，好嘞好嘞。 寒暄两句有余，四老爷忙不迭带着人走了。四老爷走后不久，天果然就淅淅沥沥下起小雨。但老袁没有急着去避雨，反而跳到坑里拨去先前落在棺木上的土，又吃力地推开棺盖。 你自己倒是也使点劲啊。 他禁不住朝棺木里埋怨，要是有四老爷在此，铁定能吓出一身白毛汗。过了片刻，棺木里竟也传来动静，身体挪动的声响，以及沉闷的咳嗽声。这时候，一只手突然抓上棺材边沿，修长苍白消瘦，用力时微微泛着青筋。 哎呀，我跟死人待了一路容易吗？我，你都不说拉我一把。 林叔又是几声咳嗽，配合老袁将棺盖又顶开一些，勉强把头和肩膀探出来。 哎，怎么了？ 我好像踩着二老爷媳妇的胸口了，不会把人家胸骨给踩断了吧？ 把手给我，我拉你上来。 啊、轻点儿。 你是黄花大闺女吗？你我这手劲又不重。哎，当年三天三夜没饭吃，靠吃血活下去的时候，你可没那么娇弱啊！那会儿还说我不行，现在到底谁不行啊？ 风水轮流转，老袁忍不住讥讽，他平日寡言闲语，别人都以为他是个活哑巴。要是四老爷他们看见这活哑巴一张嘴就是一连串话，得以为老袁被鬼上身了。但对林叔而言，这个老袁才是他认识的老袁。对想说话的人，老袁可以像个话痨，讲个三天三夜都不停歇。很明显，之前在官家，老太爷走后就没有一个让他有开口的欲望。 哎呀，我能跟你比吗？身上大伤小伤，逢阴天雨天就骨头疼，一点小伤就能发烧感冒。要不是前两天从那个毛子那里跑出来费了点功夫，咱们现在打起来，你还未必是我对手。 得了呗，你还能吹？之前在医院外头，要不是我一掌劈晕了你，你能直接跑进去自投罗网？到时候就好看了。 老袁发现自己刚说完，林叔的脸色就沉下来。那张漂亮的脸疏无半点笑意的时候，看着还挺瘆人的。老袁见过林叔这个样子，那时候林叔刚杀了五六个敌人，又失去了五六个战友，跟着老袁两人在尸山血海里摸爬滚打，好容易捡回一条命，浑身都冒着血腥杀气。那时候的林叔遇神杀神，遇魔杀魔，神魔无阻，连老袁都不敢招惹。那时候的林叔很年轻，身体很好，能背着老袁走上几十里路。要不是林叔，老袁现在可能已经变成孤魂野鬼，不知道在哪里晃荡。重逢之后的林叔第一眼几乎让老袁认不出来，模样倒与从前没有两样，但那股精气神显然比从前要差许多。走两步路就喘气，能坐着绝不躺着，能偷懒绝不勤快，吃东西必要精细，睡觉少了床被褥都会着凉，哪里还是从前铁骨铮铮，身上十几处伤痕，右手差点被废了也面不改色的林叔。此刻这人没了笑，倒有几分从前的样子了。 唉， 你很看重岳定堂，你跟他什么关系？不是上下级吗？ 这次的事情办妥之后，我想回城一趟。 你失心疯了不成？现在在关家人眼里，你就是杀死老二媳妇的凶手。你要回去干什么？主动送上门？岳定堂对你就那么重要？ 我， 那行，你不愿意说，我也不逼你。但你不觉得这次事情很蹊跷吗？他前脚出门，后脚汽车就炸了。好，就算是有人想炸日本人，炸错了那辆车子，那后来呢？他单独住院，也没跟其他人一起，怎么还有人想让他死啊？他跟影佐走得近，影佐又是市政公署的人，别是岳定堂跟日本人有什么勾当吧？岳定堂是关老太爷的血亲，如果他没有半分可疑，我自然也希望他能平安无事。 我知道他藏得深，知道我们天天同进同出，他也对我有所隐瞒。我还知道岳老二跟日本人关系好，交情好，你说的这些我都知道。但我现在一合上眼，他被炸得血肉模糊的样子也在我面前晃来晃去，你不让我去看一眼，我是不可能安心的。你放心，我知道分寸，会帮你把事情办妥帖了再说。不过奉天城我不熟悉，到时候可能还需要你帮忙。 哼，现在为了那个大人物遇刺的事儿，满城风雨，四处搜捕，人家巴不得能逃出来，你反倒想回去，是不是想活腻了？ 我这条命啊，早在那时候就已经没了，能活到现在已属妖天之幸，你还不让我干点自己想干的事儿？ 老袁一时无言，他想起林叔那时候为自己挡的子弹，衣服敞开，血呼啦从伤口全冒出来，跟不要钱似的，看着老袁心里发寒。可林叔居然活了下来，一别经年居然还好端端活到现在，生死之交固有重逢，彼此本该惊喜，但自己却把林叔拉进了另一个漩涡里。 对不住， 老袁闷闷地说。他在兜里摸了半天，摸出一个烟斗和一小撮烟丝，点起了开始抽。 哟，认识你这么多年，头一回听你说对不住，可别光说不干啊，回头十顿驴肉锅子你欠我的，折现也行。 你这死要钱的毛病就没改过你。 那可不，我家里穷，早当家。 多人小说剧北斗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